朝鲜各地的疗养所、休养所贡献于增进劳动者的健康，劳动者从国家得到必要条件的保障。在以温泉著称的平安南道城川郡温井里的城川温井疗养所和咸津北道京城郡的温婆休养所受到治疗，享受休养生活。城川温泉已有600年的历史，是一个碱性温泉，对动脉硬化症、慢性皮肤炎、湿疹等疾病有疗效。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风景秀丽的妙香山、学社台、石岩、松丹等地的休养所享受休养生活。